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 啊， 就是我们组织的单身活动，人家结婚了、 哦、人家终于是登上了婚姻的殿堂， 而且我还去参加了他的婚礼， 做了证婚人， 还讲了一段话啊。 哎呦，当时讲啥了？ 他妈听完我讲话以后下来就跟我说 怎么了， 真帅 哎，没说，你说的好啊， 说的好 啊，说的好啊， 真的 啊, 啊，改天我把那个婚礼的盛况什么的这个 视频拿过来， 哎哎，拿回来以后发个微信公众号让大家剪一剪， 你可以剪一小段音频发发， 哎，对，让大家那个也都积极的参与到以后我们组织的各种单身的活动当中。 对，预计暑期会 有效果的， 那当然了，已经成了好几对了吧？ 对啊，这对效果最快的啊。结婚的时候女方都怀孕了，你 这事儿你都说 哎不不不不开玩笑，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 啊、早生贵子是好事， 哎、啊、特别好啊，效率 很高，看我给你圆的， 哎，真是这个我们今天 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这个话题也是有利于我们很多的单身男女朋友们， 真的呀， 对 哦， 哎，我们今天早上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哦、说一说各位 啊， 异性什么样子的行为举止会让你瞬间好感度爆棚 哦，就比如说一女孩见一男孩、 哎、 哈，这男孩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或者说是甚至没说没做，就是那种状态让他觉得呦 哎呦好感度爆棚， 哎呦就喜欢他这类型的、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就是我菜， 当然有一种情况除外 啊， 你像就是我这种就往那一站就什么都不用干不用做，一听我名就有很多女生好感度爆棚，这种状况除外，大家不要说， 你往那一站、 啊、 天崩地裂你知道吗， 哎，我是孙悟空啊， 石猴还 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继续保持互动，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甭管您是有经验没经验的，您是自己臆测的还是这个他人给你说过的啊，你就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咱们互相共勉一下， 对对对对，男生可以说说自己亲身经历的，女生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男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啊、 反正、就是、 就可以吧， 你不用想象 啊，男生你可以说女生吗， 对 对吧， 哦对、啊、 异性，我说的是异性不是说女性、 哦、 啊，异性 看我从来都是站在咱们女性的这个角度替女性考虑啊， 是是是是我就不说啥了啊、 嗯、 啊，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餐饮业去年收入 3.9 万亿，皮蛋瘦肉粥成了最热门的外卖单品， 哎，还有高调上映低调下线，眼儿优则倒，去年多数不及格， 打游戏动辄花费上千元，商家诱导充值套路太多了， 哎，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资讯啊，最近呢不少市民在手机短信或者朋友圈当中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这个保费啊即将上涨、 哦、 啊，记者多方核实得知该消息是不实信息，是保险工作人员劝客户抓紧续保的一个说辞， 哦 啊，就说哎，各位赶紧听我们节目啊！你要再不听，我们收费了啊！就是这种套路， 就跟贷款人，你赶紧贷吧，不贷的这个利率又上涨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 糊弄人嘛。 所以跟大家说，消费者呢需要理性选择，谨防风险。碰到这种说辞的保险公司，直接不在那儿保， 对， 是不是？ 挂掉， 对吧？你这让我续保，你就拿说假话。那是不是你不给我保，你能跟我说更多假话？ 真是，我告诉你，找我的保险公司都是，哎哥，我们这又降价了， 哦、 来吧哥， 那、啊、我就找我的都是哥，我给你返多少钱？没有， 咱俩靠这发家了是吧、哎？再来说说热点吧，这个餐饮业呢，去年收入3.9万亿，民以食为天。据中国烹饪协会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全国餐饮收入是超过了3.9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10.7%。 嗯， 那什么样的口味最受大众喜欢呢？ 哎， 餐饮领域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去年中式正餐仍然是占据了强势的主导地位，市场份额最高，占到了一半以上，占57%。 哦，那这个在中式正餐当中啊， 其中最受欢迎的还属火锅 哦 啊，设计新颖，店面时尚，风格各异的新派火锅成了年轻人的首选。你都吃过什么新奇的火锅？ 新奇的火锅啊， 嗯， 就是云南的菌类的火锅算新奇吗？ 云南菌类火锅，还有什么鱼火锅 啊？包括就是某这个冰激凌品牌的冰激凌火锅 哦，还有这种火锅？ 有啊有啊， 哪有？你跟我说。 是 你别说出来啊，说出来就成广告 了。就原来咱 一会儿 建国门有一家，但是后来呢经营不下去搬了。 哦，明白明白， 因为太贵。 嗯，好。还有我其实最喜欢吃的是那种海鲜粥火锅。 是海鲜粥哦，我也吃过 啊，那个我很好吃。 就是反正我吃那家就是在东四环外边， 嗯， 他呢是先吃海鲜，比如说各种鱼、螃蟹、虾， 对对对对， 然后呢，它就是清蒸，有一个大锅子，然后 它那个锅底下其实是粥， 是粥， 它那个海鲜汁儿都给， 咱俩不是同一家吧？ 啊，不是，现在做法都一样。 哦，然后那个汁儿留下了以后， 哎， 然后最后就是一锅 粥，那个粥这个鲜呐， 哎呦，比那海鲜还鲜。 欢迎大家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嗯，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啊，那这些这个怎么说呢？在点的外卖当中啊，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份 什么？ 就是。皮蛋瘦肉粥啊，成为了外卖平台销量最高的餐品。 哦 啊，2017年某平台呢，共销售了1900万份皮蛋瘦肉粥。 哦， 浙江温州的一位用户一年点了皮蛋瘦肉粥1639单，平均一天 4.49 份外卖。 哇，哦， 合着一天喝四碗粥。 他肯定是一小公司，我估计是， 差不多。其实我也喜欢喝皮蛋瘦肉粥， 因为它养生，你知道吗？好吸收，好吃。 火， 你这有时候吃那个大鱼大肉太硬了哈。 嗯， 好，咱说过了吃，再来 说打游戏的事。 打游戏， 哎， 打游戏，你最关注打游戏是吧？ 哎，对对对， 打游戏，我告诉你，动辄花费上千元，商家诱导充值套路太多。你说你充了多少钱了吧？ 我还真是，我现在已经大了，我长大了。 哦，长大了。 对对对，我已经不会玩游戏充值了。 那你是玩游戏挣钱了？ 哎，没也没有。哎，是这样啊，现在手游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手游市场疯狂的圈钱势头仍在继续呀。 嗯，根据研究公司 NewZoo 数据显示啊，去年的中国手游行业收入近180亿美元， 嗯， 已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手游市场。耀眼的数据背后是游戏厂商花样迭出的充值套路，吸引众多玩家是一掷千金，而其中，涉及的诱导消费、低俗暴力等问题也是引发了社会担忧啊。 对，你比如说像比较正常的充值，还是那种，就是让你买皮肤。 买皮肤？ 哎，就比如说你玩一个游戏，里边有一个人物吧，对吧？ 啊， 有一个英雄人物， 啊， 然后这个人物他得穿衣服呀。 哦，就买衣服， 哎，买衣服，买皮肤， 哦， 哎，你可以给他换不同的样子啊，这样出来 穿一身不挺好的吗？ 哎，我这反正像这种钱就挣不着我的 哦。 哎，我管他穿啥呢，他光着身子出去打我 反正能打赢了就行。 哎， 看看 是吧？ 这一点咱俩还 有可能是恶心赢。你看说这个话的都属于到了一定年龄了，但是那些小朋友他们就觉得，哎呦，我一定要换个皮肤炫一点的，酷一点的， 哦， 我要跟别人比一下的。哎，这钱就花了。 哦， 那根据这个NewZoo数据啊。哎，你看人家这个公司的名字，新动物园， 好嘛， 玩游戏的都变成动物了啊！ 嗨， 去年中国每位付费用户月均游戏花费达到26.5美元，折合人民币是170块钱，比美国玩家还高出9%。 你想想，这可是每个人都月均啊，不是年啊，月均。 月均啊， 月均170多块钱。 嗯， 告诉大家，手游行业的火热更是推动了中国最大游戏公司腾讯成为了全球十大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那么从腾讯2017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看啊，在公司652亿元的总收入当中，哇，有接近一半268亿元来自于网络游戏。 哦， 而包括王者荣耀、魂斗罗归来等在内的手游收入同比大幅增长高达82%。 对，为游戏买单是一种正常的娱乐消费，但是考虑到哈，你比如说咱中国和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嗯，中国玩家目前在游戏上的花费已经是太高。 对呀，啊，月均170，那一年下来怎么也得是2000多3000块钱。 你别忘了，这是月平均呐，啊。付费用户平均呢， 那要是玩的多的话，那好几万都， 哦， 对，说不住哈，啊。目前的市场上的游戏质量是参差不齐，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一些手游为了高质量，故意打擦边球，加入一些什么低俗啊、暴力内容，哎呀，吸引咱们的网友下载。同时呢，嗯，手游玩家的低龄化也让家长们感到担忧。有家长就呼吁，应给未来未成年的用户消费设限，并且屏蔽不适合他们的场景和功能。 嗯，对，那近期呢，文化部在对网 网络游戏进行的重点监管当中也明确了，要严禁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用户充值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严禁淫秽色情、危害社会公德、赌博、暴力等禁止内容。41家网络游戏的运营单位被罚。 嗯，这该惩治就得惩治。 对，游戏厂商其实已经赚的盆满钵满了啊，但是也不要忽视了肩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啊。 没错，有时间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好听的歌吧。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知道我为什么选你这一根吗？ 啊、哎哦，真好听，哎，真好听。 就是因为啊，咱俩商量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就是一个人，他的名字特别让我能够心动，我首先就是没见这人，我就会对他有好感。 哦， 你知道吧？ 你听一名你就都激动。 对呀、啊，比如说叫倩倩的是吧？我特别的爱。 嫂子叫什么？ 倩倩。 哎，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的啊。杨洋说了，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我家小宝坤坤的期末测试、啊、我能不能借两位的超级金口给送个祝福啊？ 可以啊，金榜题名、啊、 绝对的，我跟你说、啊、这叫技压群雄啊， 明 这考试不需要技巧好吧啊， 平时积累够了你知道吗、 哦、对，技压群雄，积攒的积， 对对，稳操胜券、嗯、 哎， 看我这成语用的、哦、哎、这六劲儿 感觉像炒股啊。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这个静静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是这儿啊。那咱接下来就聊一聊，看看大家对于异性做什么样子的行为举止，你会好感度爆棚呢？ 对， 员外就说了， 说什么？ 哎呀，我是会怎么样呢？当我想做一件事情，但却没有自信的时候，比如说开车越野 哦， 如果这时候男人说没事儿，我帮你。没事儿，我教你。 哎呦， 瞬间好感度爆棚！我最讨厌那种自己是二把刀还鄙视别人的那种人。 哎，确实是。 哦，哦明白了，就是这种。哎呀，自己小女生本来就弱弱的啊、哦，开车越野啊，好怕怕。 那点该干嘛呀？ 对 呀、 啊， 回家待着呗。 你看像高磊这种的，你知道，瞬间厌恶度爆棚，还回家待着。你这时候应该男人气概出来，没事，坐我背上。我开车， 坐，你坐好了，系好安全带吧。一个冷不防就说：“哎，结婚了，啥也不说了。” 哦，啥也不敢说、 啥也不敢说了。 哎， 媳妇儿也老听咱们的节目。 哎， 那你说你这么说的话，你媳妇儿不得心里有想法呀？真是，我只敢说，媳妇儿当年认真学习的样子让我着迷。 哦， 你看看人俩这恩恩爱爱的，这 哦， 比翼齐飞。 哦啊、是，关键是为什么媳妇儿瘦成那样，你胖成那样的？ 不，小伙还行。 这小伙，你是不是好吃的都让你自己吃了啊？ 哎， 再来看一下啊，大号豆豆说了，哎呀，我最喜欢那种长发飘飘的，啊、然后特别文静的女孩、 啊。 我一见到这种女孩，我就好感度爆棚。 我告诉你，不是给你泄气啊，一般自己特喜欢的类型，最后最终找的那个对象，一般不是这种类型。 磊哥，你是说你自己是吧？磊哥， 我现在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干脆利索型的， 然后干脆利索，脾气火爆。 对， 哎， 啊，那个不拖泥带水， 哎呦呵， 掷地有声， 哎，出手迅速。打完能跑那种。哎哎，好，开玩笑，嫂子，我又对不起你了。 哎，不是，那你说你喜欢那型是现在那型吗？你说实话。 是真的，你会发现 一口血，老血。 我以后我把一会儿把我说以前所有女朋友的照片都 前妻照全拿出来，前妻照、 哎、给你看看。 你还有照片？ 哎呀，这时候音乐为什么突然停了？ 好尴尬、哎、 不好意思，我说主持人这是啥歌？好好听，这首歌什么歌？嗯， 来自于王力宏的《朱丽叶》 啊、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啊。 好好好， 说新闻、 啊。你真有照片啊？ 啊，什么照片？ 上班，下班， 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啊。其实呢，这个大家最近也都关注这个演员当导演的这个事情 啊。对 啊， 之前好像我们也节目当中聊过这事儿， 简单的聊过。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再来细分一下一些数据啊，看一下 是 比如说像吴京导演的《战狼二》是创造了中国电影史的新纪录。那影片去年7月27号在中国内地上映，最终拿下了惊人的 56.8 亿元的人民币的票房啊，成为去年暑期档甚至2017年度中国电影票房的最大功臣。这是吴京导演的第三部电影，他对这部电影的敬业和投入赢得了观众的尊重，片中大国崛起的心态更是使影片成为了一部天时地利人和的现象之作。 对对对，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演而优则导的吴京啊，同样一部上映之前的并不被人看好的77天也拿下了过亿的票房，成为一匹黑马。该片导演赵汉堂其实也是演员出身，并且是担任了77天的主演。那么77天上映当天呢，共有7部影片同步上映，能取得这个成绩是实属不易。那么此外呢，还包括有苏有朋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嫌疑人 X 的现身》，票房也是过了4亿了。虽然说这部电影大家对他是褒贬不一吧，但是这个票房已算不错。王宝强的导演首秀《大闹天竺》在2017年春节档上映，虽然说口碑平平，我也是看了，真是拍的一般般吧。豆瓣评分只有 3.8， 但是在春节档最爱合家欢的档期上映，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吧，使得影片最终是收获了大约 7.58 亿元的票房，也是盈利了，也赚了，可能也包括大家的一些新感受吧，就是对他的感受吧。 对。那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遗憾的是大鹏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啊，缝纫机乐队，豆瓣评分是 6.7 分，按说质量算是不错的了啊，可惜去年国庆档上映的时候遇到了羞羞的铁拳，最终票房是 4.6 亿，没能复制煎饼侠的票房奇迹。但是我觉得不少啊， 4.6亿，我估计他那投资也就有1亿吗？ 不知道，这个不好说，是吧？ 啊，对对对，不能瞎说。那其实呢，今年的影片当中仍旧会有不少此类的作品。比如说张歆艺自导自演的爱情片《泡芙小姐》，原定去年上映，如今呢是改在了今年的2月9号上映。刘若英的导演首秀《后来的我们》，以及小沈阳首当导演的电影《猛虫过江》，这不是猛龙啊，是猛虫过江，也都已经是杀青了，但是什么时候上还没有最终的排期。反正我是倒挺期待刘若英的，因为她就是天生的这种文艺女青年范儿。 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 好惨呀、啊！ 哎呀呀呀呀！这所以他这个电影叫《后来的我们》嘛，对、 哎、 吧？啊， 是是是。 其他的演而优则导啊，还有梁家辉的华语电影版《深夜食堂》。黄渤的一出好戏啊，黄渤要倒了， 我觉得其实应该挺有看头的。 对，其实我记得那天说谁哪个大导演就曾经说过，说他看好黄渤当导演，他觉得黄渤会是个好导演， 就是香港那个导演 那个谁他 老公 了、 哎、对对对， 就那个满头白头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戴一个眼镜， 咱俩都估计大家也都知道是谁了， 他老婆是 陈子，不是什么哎呀想不出来，等会儿来，我先 不是陈嘉上啊， 不是啊、陈海璐、秦海璐的《一意孤行》，钟汉良的《沙漏》，包贝尔的《胖子行动队》，吴克群的《为你写诗》。哦，吴克群就这首，就是他跟他的 为你写诗，为你等 啊，对，歌曲同名作嘛，对吧？还有宋小宝的《发财日记》，火蓝正龙的《傻傻爱你》，《傻傻爱我》等等啊。 纵观中外啊，这个有演员成为好导演的其实很多，像姜文、张艾嘉、梅尔吉普森。所以啊，演员做导演这事儿啊无可厚非，但如果想成为好导演，那成为有票房的好导演，功力、诚意、自知之明缺一不可。如果缺了其中的一种元素，那赔钱、赔名声的可能性就特别大。 对，好，我们我就说嘛，我们的听众呢，宁石榴、蓝天、有你就足够、黄奇隆、叶志超等等的小开心跟我们说过来，你们说的 就是打磕巴那个是陈可辛， 对， 对对， 然后微微一笑还说大帅唱的真好听，啊天， 后来 天哪， 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来放首歌吧。 我告诉你，其实这位歌手我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他唱的比你依旧唱的好听一百倍。 哎，我听听 啊。 你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说梦想是一个气泡，至少我能够祝我得到。我眼睛看不见你的虚， 拉下来吧，我觉得没我唱好听。 他还没唱到高潮呢。 是吗？ 高潮马上一会儿就来了，特好听，副歌部分。 我听一听 啊。四大天王之黎明心在跳。 天气都难以预告，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我要对你多好，你要爱我多少，有什么重要？也许答案的总。 我能说一下四大天王当年里边，我老是觉得黎明唱歌跑调，你们有觉得 他 有同感的吗？ 确实是，确实 有没有同感啊？ 不过郭富城也跑， 哎，对，但是人家跳的好啊。 啊，这倒是， 是吧？来，接下来时间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异性做哪些行为举止的时候，你会瞬间对他好感度爆棚呢？ 嗯， 心旷神怡说了，如果一个男生写一首漂亮的字，毛笔字也好，硬笔字也好，能写一首好字的男生，人品不会太差。比如说靳东、黄轩、陈道明，是这样。 高磊还有， 你来拍一个、啊。 我真的，我写字我狂帅、 哎。我跟你说，但是这个啊，我都要说一下 啊。 一般按照我的经验，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些学习不好的字儿都写得特别好 啊。 对，因为他们都是比如说安排在座位后面， 嗯， 就是我当时认识很多，他在后面没什么其他的事儿干，老师上课的时候 练字嘛， 他就在那边写字儿、 哦， 写的久了以后字儿可漂亮了。我、 哦、所以说你写的字儿挺好看的。我真的觉得你字儿挺好看的。 王毅也这么说过，完了把自己装进去。 张海明威就说，磊磊说的对呀、我最喜欢文艺范儿的女生、最后选择的老婆却是另外一种性格的。 哦， 祝我当然爱我的老婆，因为生活不是想象也不是艺术。 哦， 是真真实实的生活。 文艺范儿相对的是什么范儿？ 就刘若英那范儿呗。 不是文艺范儿相对着的、 哦、相对的 就是另外的，我们来想想， 我想想， 好，我们想想，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茂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0%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因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市场休市，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4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望愿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件。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0888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一起聊一聊啊，异性的哪些行为举止会让您瞬间好感度爆棚。 是 啊，然后呢大家说出来，让我们也学习学习。然后尤其收音机前的很多单身男女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哎，对。 然后呢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多注意在这个方面进行修炼。 啊，是。 那，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文艺范儿相对的是什么呢？ 有人就回答你了。 哦， 宁石榴 啊。说什么 文艺范儿，对立面的就是霸道范儿啊。 哦， 霸道的批评你。 嗯， 没替他照顾好你自己。 哦，就是霸道。哎，什么叫这个你像张海明威还专门说了 啊， 他心目当中的文艺范儿是什么？和我一起写诗。啊， 哎呀， 一起练字。 哎呦呦呦呦， 一起讨论某一本书里的内容。 哎呀， 一起旅游，一起探讨人文历史。我感觉那是你的培训班老师。 那对， 对吧？ 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就跟昨天晚上呢，买菜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蒜苗，比如要那11块钱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来了？还是说买普通11块钱贵的那种叫什么？ 有机蔬菜 、 哦， 还是买4块多钱的那个蒜苗？ 你看看， 你看，我就选4块多钱的 哦， 一样吃到肚子里。 这就对，哎，是。你怎么说出来都一样，然后那个这也就是说，你看，一个是想象的，人家海明威也说了， 哎，对对对， 对，哦，我现实当中的还是要接生活地气的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啊，来看一看大家的啊，还有一位叫风翼小鸭的朋友就说了，2014年啊，我和朋友们去农家院玩， 哦， 然后呢，我们去附近玩那个真人 CS 啊，怎么着了？ 我的眼睛不幸被子弹打中了， 哎呀， 啊，就那个塑料子弹， 天哪！ 当时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啊！ 我男票立刻开车带我去同仁医院检查， 啊， 当时表现的没有一点慌乱，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男人 man 爆了，然后呢，男人遇事就该这个样子呀， 啊！ 后来他成了我的老公， 是吧？ 你看 ， 瞬间征服他， 就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当中的小细节，让他心有所属，才有了未来的可能性， 哎， 是吧？再来看看醒着做梦。 哦，好，嗯， 又说到了文艺女生。 哦， 我就喜欢文艺的女生。 哎呦， 比如说会弹个钢琴， 哦， 画画，哎呦，非常难得。 画画就非常难得了。 哦，我现在媳妇儿没事儿啊，在家就画个画， 哦， 写个书法。 哎呦， 我告诉你，带出门特别有面儿。 哎呦， 上得厅堂是下得厨房。 啊，哎， 就说我媳妇儿呢， 人家还入得了画室。 哎呦，真是， 哦，进得了书房。啊， 对 吧？ 对，反正是 真的， 18般武艺样样精通 。哦，这个厉害啊！我就问他做饭怎么样，然后看一下啊。还有位隐隐说了啊， 嗯， 我觉得男人啊应该有个男人样， 嗯， 像康熙一样 啊。 妈呀，您这直接。奔着娘娘去了，那几个康熙啊，对吧？说像周培公一样，嚯，你真会挑人。说跟他在一起啊，让你放心、省心、安心，就是他会安排好一切，你都不用操心。我喜欢聪明的男人，就像我老公一样，让我崇拜的男人。我想问您，老公是哪位圣上啊？ 周培公啊， 就好， 还是康熙？不是，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女孩， 嗯， 她特别喜欢，就是。特别聪明的， 哦， 有主意的，男生， 哦， 他就觉得他可以，为我打开思路，就是很多的事情他会为我想得更周全，就有安全感了。 哦， 然后很多男孩呢就喜欢就是比自己稍微大一点的女孩， 嗯， 就觉得哎呀他会照顾人， 嗯， 对吧？我的生活起居呢可能哎就没有让我自己这么操心了。 当然其实因为还有一些行为举止 啊你说的这些可能是比如说 表面的， 一些就是跟内在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人有的时候就是一种 感官动物 啊， 比如说他可能他就是哎一撩头发的那一瞬间，或者是某一个回眸一笑， 就跟成龙咣咣一撩头发、 哎、 是吗？ 对，或者是他做了一个小举止的行为，比如说给你倒了杯热水、 哦、 你就瞬间对他有了好感。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问问大家，异性做哪些事情的时候、 嗯、 哎你就会瞬间觉得啊、哦、这个人魅力爆棚， 好感爆棚， 哎， 是吧？ 对，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以后，可能会这个就收到一些信息，说什么错误啊，是怎么样？您甭管他啊，您甭管他，我们都能看得见， 对， 好吧？ 啊，嗯，别着急。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一组体育消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哎呀，这第一条就是磊磊非常关注的。 对对对对，昨天我一直在关注，就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第一轮，尤其是咱们的女子选手哈，有四位选手是同时上场。那么昨天早上起来8点，澳网资格赛张帅在玛格丽特球场是挑战赛会的13号种子，也就是去年四大网球公开赛之一美网的新科冠军斯蒂芬斯。和张帅一同开始闯关的中国选手还有10号场地的段莹莹和15号场地的王新宇。那么从通关难度上来看呢，段莹莹的对手单打排名107位的哥伦比亚选手呢似乎更容易哈。 嗯， 两个人今年都是28岁，段莹莹的世界排名相比对手高出了17位。此外呢，今年段莹莹还打了4场输赢各半，而马里诺呢今年是只打了一场还输了。比赛的进程也确实如此，身材高大的段莹莹本场比赛在发球环节和底线相持阶段充分发挥了优势，他发出了三记 ace。你知道什么叫 ace 吗？ 嗯、哦，我知道，我经常打网球。 这我天 ace 啊！你也经常打 ace 呀、啊？ 在电脑上， 好 玩那个游戏， 直接得分。我告诉女子选手可不容易、哦。 对， 在一发成功率、一发得分率和二分得分率以及制胜分方面全面的压制对手。 嗯、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段莹莹啊、 哦， 就是她是属于那种身高马大的选手。 哦， 你知道吧？1米8几的大个，块也足。 哇、哦！ 她要是站定了、抡起来，我告诉你，我直接就能抡出去。 哦。 那种感觉、 哦、 但是让他跑动起来他就费了劲了， 是、嗯、他那种就是力量够灵活不行， 对对对， 对吧？ 但是你说相反张帅、 嗯、 张帅他就是属于灵巧型，他那个步伐特别的灵动、 哦、 比一般的对手都要复杂、 嗯、 所以昨天呢我觉得也是靠着张帅的意志力和那种最后的冲劲儿、努劲儿以及他灵动的步伐，终于是战胜了去年美网冠军也是本次赛会的13号种子斯蒂芬斯，真的是相当不容易。最后比赛结束的时候，张帅紧握双拳举起了这个球拍，大喊了一声加油，就那种感觉、 哎、 就是女孩能那么的那种劲儿哈、 啊、 真是铿锵玫瑰绽放的一瞬间，我感觉、 哎、 第一轮闯过去了 是吧？ 啊， 哎，你是昨天晚上看来是看了，这是 我是昨天上午看的，他们是上午比的、 哦、 他们是八点就开始，现在就开始有直播了， 又有直播了， 有直播、 啊、 现在八点就开始直播，因为有两个半小时的时差。 哦，如果大家这个喜欢的话，一定要去这个 关注一下 啊！ 啊，加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个不是很好的消息， 有、 就是都是两个被淘汰的消息啊。这个一是中国队1-2输给了卡塔尔 U23 亚洲杯小组第三出局了， 还真输了呀！ 就是第一天赢了阿曼啊，之后两场比赛全部都输了。 哎呦 啊！这个当然不光输球还输人了， 为啥呀、 啊、那个何杰何不是何杰了 何杰 何超还吃了红牌 啊 我们来说一下看一下吧。昨天下午中国队的 U23 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赛事当中1-2负于卡塔尔队，中国队以1胜2负的战绩结束了小组赛，无缘出线权。卡塔尔是三战全胜，乌兹别克斯坦是2胜1负，两队携手出线。那反正吧，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网上的很多评论啊， 嗯， 比如说有媒体就说了 U23 的出局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水平，那卡塔尔领先还真是不是 一星半点的， 就是水平高出咱们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昨天其实我看这个澳网的间歇是有这个这场比赛的介绍，是昨天晚上踢的吧？当时就采访了一位卡塔尔的球员，他就说我要在你们的主场，要在你们的主场去战胜中国队，就说的特别，就是让你心里窝火，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话，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 U 二三你还这么冲， 就是你有本事你给我踢乒乓球。 那他真是，我还是踢不过人家。但是就当时那种感觉，怎么能那么容易呢？让他说的那么简单呢？反观可能昨天比赛确实是这样，是吧？ 对，你人家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对吧？ 人家对你很了解。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啊 U23 国足亚洲杯小组赛的数据盘点一下。咱们的场均跑动距离是垫底的。 意味着是什么呢？就不动稳。 哎，你这个一看数据，场均跑动距离，知道场均跑动距离吗？就是你在场上每场的这个平均在场上的移动和跑动距离。 哦， 这我们是数据是垫底的。那你想，你只跑100米，人家跑了500米了，你能赢过人家吗？ 亚洲球队一般不都是要主打小快灵，就是要多跑多变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嘛。 你看我不看球的我都知道这个道理啊。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还有再来关注叫我好 ,U23 就说到这儿了。 好好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被淘汰的，就是2018年斯诺克大师赛首轮比赛继续进行。中国球员丁俊晖在与瑞恩戴的比赛当中以3-0领先的情况下连丢5局。 啊。 最终4-6遭到逆转，首轮出局。 那他当时肯定是心理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才能够导致最后的崩盘。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啊，你说这个内心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哎呀，也是挺遗憾的。 反正网球选手经常是这样，就是打了一个逆风球或者是一个错判出界之后，一下就崩溃了，然后就输了。就不想打了，反正很多网球选手都 这 样。这 就是选手的心理素质的问题。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有的时候及时止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呀。 对呀。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都玩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 又好，来看一看大家对于异性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子的行为举止会特别好感度爆棚了。我们要先说一个事情，有位叫 Snow 的朋友就是给我们发来微信说，你们俩真的是要了命了，我跟你说，你俩金口啊， 金口。哎， 昨天不是7:45的时候你们说有一位发感谢信说感谢经理车爆胎了吗？ 对呀、啊、 早会不开了吗？ 对呀、啊、 昨天我7:50左右的早会、 啊、 然后呢我也是被堵在路上了、 啊、 我已经迟到了、 啊、 等我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我那个心里纠结呀，你说哎呀妈呀，开会又迟到了， 我到底进不进去啊？ 对呀、 啊、 刚拐过弯一看，我们组长的车停在外面，我就过去问组长你怎么了，我们组长说车被刮了， 然后赶紧慰问一下组长，然后你们俩携手走进会议室。 哎呀， 你说我还帮着组长了。 哎呀，你说说你说说 Snow 说当时我那个心情你们懂吗？ 劫后余生的感觉、 哎、好嘞、哎、 来看看万灵。我先生啊每次下班路过某店的时候总是给我打电话说，哎媳妇儿、哦、吃卤煮吗？ 哎呦、 不吃啊。那媳妇儿吃糖葫芦吗？ 哎、 哦，也不吃怕胖啊。啊，那媳妇儿你吃寿司吗？这健康。哎呦，次次都让我感到特幸福， 就是他会感觉到心里惦记着他。 对 哦、嗯，当然还有一种是我估计被我看这个微信啊 啊， 我能够猜测他应该是 被逼着发过来的， 被逼着发过来的，那是说的真话假话。 大宇航说了啊、嗯，我看我老公做什么我都好感度爆棚，他说五毛钱一条，应该是老公给发红包了。 哎呦，太可爱 了！来， 再来看看雨小瑞的幸福。嗯，前男友把工资卡交到我手里时，我瞬间爱上了他。现在哦，我刚你知道吗？我刚刚看这个的时候还以为他们俩掰的呢。我说现在他是我老公。哦，刚跟他一起听广播，他看着我笑说、要不我再办张工资卡去。 那意思你喜欢拿工资卡是吧、 长事儿啊，在家、 哎、我每个银行办一张， 我天呀， 给你让你天天痛快、啊、 那也行，你每张你都得给我每月有钱就行、哎、我不管。 哎呦，你看幸亏高磊你不是个女人啊。来，还有那个，当然说到钱，袁也说了啊，当然是每个月上交工资的时候啦、哦、这历史可以追溯到谈恋爱的时候呢。 哦呦呵， 那时候还上学啊，他帮别人做了个程序， 嘿，程序 忙活了一个多月，拿了40000块钱。哇、哦哦， 还上学的时候就这能干，现在呢， 是不是 一个月不得40万呢、啊？ 哎呦，说当时那一个月挣了那40000块钱，悉数都交给了我呀。当时我的幸福感就爆棚了。 人家那意思就是以后我的就全是你的。 你不是幸福感爆棚，你是口袋爆棚了吧？装得下吗，妹妹？ 对， 哎呦， 帮你买个钱包吧。 于是后来就嫁了。 好，肯定的呀。 对，这小伙能挣啊，是吧？上学一个月能挣40000块钱， 那是了不起， 不得了， 真是。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异性的哪些行为会让你瞬间好感度爆棚呢？ 欢迎大家发送信息到北京文艺广播。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宜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我的影子在奔跑从今天开始上映了，影片由田壮壮担任艺术总监，方刚亮执导，张庆初、龙品旭、黎兆峰等出演。我的影子在奔跑讲述了单亲妈妈田桂芳独自抚养自闭症孩子修直的故事，母爱如同一道光，照亮了修直遇到的黑暗。电影当中，张庆初素颜出镜，演绎了母子间跨越17年的点点滴滴啊。 我们来继续看电影，由印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等主演的电影《神秘巨星》将于1月19号本周五全国公映。《神秘巨星》讲述了印度少女尹西亚突破了歧视与阻挠，坚持音乐梦想的励志故事。片中呢，阿米尔汗出演了一位极具争议的音乐制作人。为了贴合人物形象，阿米尔汗不仅把一直蓄着的胡须剃掉了一大半，还玩起了洗剪吹，头上一撮黄毛搭配花 T 恤和紧身牛仔裤，改变形象。 阿米尔汗的又一部作品啊。哎，是在咱们这个 对， 咱们这上映吗？ 对对，全国公映嘛，1月19号，本周五。 那我估计光冲着阿米尔汗这四个字， 金字招牌嘛， 我估计都能票房瞬间过亿、嗯、啊。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狮门影业出品的家庭剧情片《奇迹男孩》也将于19号在全国上映。影片改编自美国这个作家帕拉西奥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天生面部畸形的男孩重拾自信、积极面对生活的励志故事。由奥斯卡金球双料影后茱莉亚·罗伯茨，哇、哦，高磊的最爱、啊， 对对对， 好莱坞新星雅各布·特瑞布雷等主演啊。 那么另外呢，由黄真真执导、陈意涵、薛凯琪等主演的电影《闺蜜二》几经改档，近日终于是确定将于3月2号元宵节内地公映。电影讲述了陈意涵、薛凯琪等组成的闺蜜团空降越南，开启了一段婚前的单身派对，结果却意外的连一场失控的冒险之旅也是随之展开了。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近日周杰伦参加好友某公司的这个 刘畊宏 的这个公司创映电影所举办的活动啊，创能计划， 对， 那宣布将会担任新片《叱咤风云》的监制，未来两个人会合作提拔新锐导演。《叱咤风云》呢，由陈逸仙担任导演啊。本片是赛车题材影片，是两个人继《头文字 D》之后的第二部合作作品。哟，《头文字 D》当年还是很火的。 对呀、啊。来，我们继续看舞台剧吧。以00后为主流观众的新视觉戏剧《铸剑》将于1月20号和21号登陆天桥艺术中心。《铸剑》的剧本改编自鲁迅的同名小说，对话是果敢凌厉，富有诗意铿锵的音乐性，以快意恩仇、烈血忠骨和高科技文明的互斥剑离重塑了人物的造型。那么在舞台语汇、调度、节奏和台词形体方面也有很大突破。 再来看一下，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北京出版社推出了季羡林经典文丛，包括居经所记、家国情怀、社会漫谈、文明开化四册，全面收录整理了季羡林思考人生、社会和文化的相关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人文关怀价值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特别火的国之宝藏，国之宝藏数字艺术展最近亮相国贸商城，这是数字故宫艺术展首次在商业中心亮相，让故宫里的珍藏变得是触手可及。国之宝藏数字艺术展展示的是从故宫博物院180多万件藏品当中精选出的97件文物，那么涉及了瓷器、玉器、青铜、金银等八类器物，通过高精度的 3D 扫描技术配合了 United PBR 技术，以最接近实物的状态呈现，观者呢可以通过点击屏幕放大缩小360度的自由旋转，突破了物理的限制，随心所欲的仔细赏玩文物。屏幕上呢还会展示珐琅、漆器、象牙、玻璃、葫芦五类文物的制作过程。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刚才咱们放的是对面的女孩，接下来咱聊一聊身边的男生呗。 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也许我是天生习惯自私，你用温柔和真挚面对我在爱里放肆的样子，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也许我是天生崇拜追逐，当你将一缕装得若无其事，请原谅我像风一样的男子。 哎呀，这位是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 对 啊，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对于异性突然有什么样子的行为举止的时候会感到特别的这个 好感， 好感度升高呢啊、嗯、我们来看一下。晨曦说了，每天晚饭过后啊，我想主动刷个碗 啊， 老公就跟我说你去休息吧。 哎呦真好， 这里交给我 啊。 这会儿啊，幸福感、安全感，就是好感全都爆棚， 你就直说你不爱刷碗。 哎呀，而且老公当时也是帅到爆棚， 哎呦 啊，就当时那模样都变了，你知道吗？ 哎呦，老公要再把这家务活儿、做饭全程包了，更美了， 哎、 是吧？ 哎， 来看看蚕宝宝， 嗯， 哎呀，是呢，这个异性无意识的、自觉的，比如说做的一些小举止，总能够让人好感上升。 哦， 比如说我们一群女生叽叽喳喳的过马路， 哦， 可能也没看路， 嗯， 这男同事就下意识的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前面， 哦， 然后伸出手臂拦了我们一下，那就是防止， 哦， 比如碰一个， 那个可能就是要注意安全。 对， 哦， 另外像公司组织爬山活动，走在前面的男同事回头说了一句：“哎，看脚下啊，哎，这块不好走啊。”哎呦，令人怦然心动。 哎呦吼， 然后这男同事就成了我的老公。 哎呦， 现在我们俩过马路，他依旧伸手拦在我身前，幸福啊。 所以啊，有的时候你观察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点滴，那个是他不自觉的一些行为。 对对对对对， 他会一直会有， 就是比如说我有说，真的啊，就是偶尔我会 你怎么你又要说自己你要紧张了呢？ 对，我比如说我们家亲爱的抹防晒霜，你知道吗？ 哦， 然后他有时候会抹不匀。 哦， 我说那个 这点没云，我就给你又涂了一下。 哦， 他就感动的呀。 哦，呦，你是不是都是把防晒霜先喷到自己的手掌上，然后老婆来，我给你涂防晒霜， 因为我觉得太难看了，不涂不匀。 好好好，来看一下啊，磊哥还这点还真是啊。凡凡说了，主持人好，对于异性呢，我只能谈论我老公，因为企业迁址，刚刚失业的他，心情估计会有些复杂。但是呢，我想和我老和我家这个缺心眼的老公说一句，老头子，不管以后怎样，只要你和宝宝好好的，全家好好的，我就开开心心的。哦，这是跟老公说呢，让老公先不要这个心烦的。你看 是。 估计媳妇儿做一个这样的小举动，老公已经好感度爆棚了。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茂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8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的专业气象老师，为大家带来旅游天气预报。您好，全老师。 哎，您好。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 啊，今天早晨啊，有小股冷空气到来啊，所以小北风刮起，能见度是比较清晰的。目前呢，全市能见度普遍都在6公里以上。同时，这种小北风的扰动增温作用啊，也使得今天早上的气温不低。现在8点半，城区的气温啊一般在1度左右。那么今天白天啊，北京是个晴好的天气，风力也不大，预计最高气温啊可以达到5到6度。那么下午啊，感觉就比较温暖了，也适合大家安排啊外出活动。但是在傍晚以后呢，随着气象的减弱啊，大气透明度也会转差，包括天空云量也会增多。那么到明天早晨的时候呢，东部南部郊区的能见度啊在2公里左右。那么提醒大家注意的呢，就是河北的中南部啊、保定还有石家庄地区啊，这个雾霾天气是比较浓的，还会出现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明天早晨包括后天早晨开车远行的朋友需要注意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啊，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受上一时段京新高速建亭桥进京方向匝道处有货车事故影响，目前呢，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12号信息员发的信息，在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也是车多的。首发集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沙河至北安河主辅路车多。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互动话题，说的是异性的哪些行为会让你瞬间这个好感度爆棚。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有位叫文文的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个互动话题。 什么呀？ 改天让咱们聊一聊 啊。 他说，哎，我觉得听你们广播，我发现有很多夫妻是一起听广播的。 对呀， 说我推荐一个话题，你们可以说一说，叫另一半哪些举动会让你哭笑不得。 哎，这个好玩， 这好玩，这好玩， 改天咱们聊啊，改天好的听我们节目啊， 谢谢谢谢、 谢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啊，像帅帅说了，我和我老公啊是网恋， 嗯，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要去卫生间， 哦， 站起来下意识的摸了一下口袋， 哦， 我老公直接就给了我一包纸巾， 嘿，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人肯定好脾气，哎， 肯定细心。所以我们在谈了4年恋爱之后结婚了，现在在一起7年了，老公确实是个好先生。 对，真的是，而且你看看他这么的细心，还考察了他老公4年的时间，最终才允许他娶她。 嗯， 哎，两个人其实都是很细心的人。 但是你看他刚才说的那个，他们两个是网恋 啊， 而且是11年前的网恋， 哦， 也就是应该在07年左右的时候。 11年前啊， 哦， 我感觉那个时候网恋还靠谱点啊，现在越来越不靠谱。 嗨，Hope 就说了，15年的夏天，我给公司办事儿， 嗯， 有一哎呦，那叫热呀， 嗯， 我一下地铁啊就想喝水， 哦， 然后我就买了2瓶矿泉水， 嗯， 我就觉得吧，自己喝水让旁边司机看着太不合适，而且天那么热哈， 嗯， 所以呢，我就给了他一瓶，所以现在他即将成为我的老公，我能说我的小举动让他对我瞬间好感爆棚吗？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瓶矿泉水的 意愿。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就是因为，但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心里是有别人的， 她是有爱的女生， 对，她是一个能够就是想到别人的人， 对， 嗯，很多单身的人士一定要好好听我们这期节目哦，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发过来的 Alex 说，我觉得吧，我媳妇儿认真做一件事儿的时候，那份专注是最迷人的 啊， 尤其是在泡茶的时候，一举手一投足，迷人到不行。 你媳妇儿给你泡茶呀？有没有旁边还摆个古筝？ 哦呦，还弹着！当当当当！哎呀，再像这个孙俪一样，再跳一段这个什么飞鸿舞？ 妈呀，你是康熙啊！ 来看看这位，说是要匿名的。 哦， 幸亏我看完了，最后写的要匿名。 哎， 他说我老婆，不管我多晚回家，我老婆都会等我。从来他不先睡觉，哎呦，我告诉你，真的幸福感爆棚，有没有？有没有？ 哦、 有吧？我告诉你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不管多晚我回家，我都要给他做饭吃。 难怪我要匿名。我刚才听前面，我说这条信息为什么要匿名？哦， 后边是有、对 对，估计 伏笔的。 估计现在很多半夜要求老公给做饭吃的女性，现在都开始警觉了，说是不是你？你把你手机拿出来，我看看你有没有发。哎，好，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贺娟的朋友说，哎呀，是啊，这个读过啊，是的啊，对。来，还有一些朋友像这个窦丁丁说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让我有小感动的男生、就是一起过马路的时候，本身他就是在我右手边的，后来突然到了我左手边、之后我问他为什么跑到我左手边了呢、他说车从你左边过，我当然帮你挡一下了。 哎呦， 当时真的感觉很温暖，我当时因为有喜欢的人了，就没有他，没有答应他，所以错过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比我小，但是没小多少，就十几天吧。 就是当时我特别想知道，当时发生那一幕的时候，两个人是陌生人是吗？ 不是陌生人，应该就是朋友， 也是认识， 也是认识。 哦呦呦，真好、来看看，继续，我这边又看到一条要匿名的 哦、 匿名一下哈，别引起误会哈。 好好好好， 说一个我前男友的事儿吧。 嗯， 我前男友呢，他唱歌特别的深情，特别的好听，长得也是特别的帅。我告诉秒杀现在一帮小鲜肉， 火 当时特别的打动我。您能换个词儿吗？念了四个了。他说最逗的呀，就是他哥们儿和我说，看见他唱歌自己都快爱上了。哎呦， 又可以想象这个、这帅哥唱歌得好的 多好听 啊！现在呢，虽然说我们分开了，但是希望各自安好，各自找到自己的幸福吧。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男友是什么样子？你能形容一下吗？ 我觉得可能反而特别的普通，可能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呗。 哦，现在就是 就吃过山珍海味，还是觉得回归到 喝口粥最好 啊、皮蛋瘦肉粥点的最多。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那个继续和大家互动啊、说一说异性什么样子的行为会让你瞬间心动。这期节目这个单身也可以聊一聊、 可以啊， 是吧？这个也不虐狗吧，对吧？ 对， 就是你觉得女生如果做哪些事情，或者男生做哪些事情会让你瞬间对他产生好感。 嗯，对，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紧邻什刹海的地安门百货商场经过近两年的内外整修，于近日亮出新的建筑外墙，古色古香的外立面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整体风貌相得益彰。不仅如此，地百商场的业态也全面升级，西城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里将建成集文化展示、科技体验、高端酒店经营等为一体的特色文化街区啊。 对，告诉大家这个地百商场的位置太好了，它东侧呢是地安门外大街，北侧与烟袋斜街相邻，西侧呢是前海东沿，还有南侧与火德真君庙是隔路相邻。根据北京市总体规划设计啊，这个项目是位于古都皇城核心区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内的核心呢、 那转型后的地百商场呢将于今年年底开业运营，到时候呢地安门百货将以崭新的名称亮相啊，其精品酒店和地下一层文化书店也将会同步试运营，这个项目将建成这个地外大街北段的特色文化街区呀。 现在天是越来越冷了，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天然冰场吧。上个周末，颐和园昆明湖主湖区与西堤的冰滑梯区域共计70万平方米的冰面全面开放了。圆梦冬奥相约颐和冰上健身活动是同时开始。昆明湖冰场呢是市区内最大的天然冰场，每天开放时间您记好了，是早上起来8:30到下午4:30，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将持续开放到立春节气，也就是2月初，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去那感受一下啊。 来看看都有什么玩的吧啊，在昆明湖冰场呢，冰上自行车、单人和双人冰上自行车、电动碰碰车、电动冰船、电动冰狗、电动笑笑车、冰鞋速滑等10多个项目，让到场的市民都能够感受到冰上这个运动的乐趣啊。除了昆明湖主湖区，颐和园西堤的冰滑梯区域还搭建了一座这个冰滑梯，高为6米，滑道总长42米，登上冰滑梯的顶端，颐和园的冬景冬季美景啊尽收眼底啊。 对，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要颐和园湖面那么大，那这个冰场从哪儿进入呢？告诉大家哈，这个颐和园冰场目前共设有5个出入口，分别是位于排云殿码头、玉兰堂码头、铜牛码头、南湖岛码头、西堤码头，分布在颐和园的东西两侧，方便游客选择。那么颐和园昆明湖冰场的开放，加上此前陆续开放的北海紫竹院、陶然亭、北京植物园、什刹海等5家冰场，本市6大冰场全部开放了。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作为打造文化三里屯的重要举措，三里屯文化周昨天启动，将持续到21号，也就是本周日。那三里屯文化周活动呢，将被打造成为三里屯地区大型艺术文化展示、体验和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文化品牌啊。 那么这次文化周呢，主要是有3大主题，分别是摄影作品展、体验式文化讲座和创意文化市集。其中呢，摄影作品展是位于三里屯的红馆内，全部展品都是来自于三里屯地区时尚文化摄影大赛当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分别呈现出了三里屯地区充满了时尚感与设计感的建筑群、地区艺术人文风貌以及三里屯历史悠久的时光记忆。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密云将会启动乡村旅游10百千工程，以东西北3线来空间布局，打造以古北水镇、黑龙潭等景区为主线的全域旅游，推动休闲旅游业的提升升级呀。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而美景点成了自由行的热门地啊。相比在流旺季区热门目的地看人山人海，更多小众的个性化的旅游目的地受到了新一代旅行者的青睐。2017年全球自由行报告根据目的地的热度变化等预测出，今年像乌兰布统、普者黑还有武隆等10个目的地将成为境内新进的热门目的地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看看什么样的事情会感动您呢？ 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想念着消失的你。爱上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约定。城市里面悄悄呼吸，没有了力气，看着人海思考，还是没找到你。爱上你，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没有留下空白，你占据了所有区域。我们学了 CD 加的规矩，说可不可以？我知道自己很爱你。 来看看大家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位朋友要求匿名的，妈呀，他这个匿名幸亏我看的比较这个比较全啊，要不然真的给他念出来了。他说他是我小乐队的鼓手 啊， 我是主唱， 哦哟， 然后有一天排练排到很晚，那个时候车库的灯坏了，特别黑，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啊，好黑呀。然后他就一直给我开着手机的手电筒，当时我就动心了。然后他还会穿过大半个学校来找我 啊， 你们学校有多大呀？ 大半个学校。 学校大，穿不过大半个学校你就感动了呀？ 你要是清华， 妹子 真挺大的。 哦，也是啊， 是是 是 是， 穿 或者说是那个叫什么廊坊大学城， 原来 也挺大的。 原来穿过大半个，其实一看对某个人有了好感以后，他做啥事儿都行，是不是啊？来看看，还有一位朋友， 刘超说了，我和我老公谈恋爱那会儿，他开车来我们家楼下接我，然后他见我下楼，他就从主驾上下来，然后给我开车门， 哎呦好， 等我坐好了，他再关上车门，再回到主驾位，哎，我就认定他是个好男人，然后我们俩就闪婚了。 我觉得你有没有是这样 啊？ 你盯着他的那个方向盘上的标志 Ferrari， 你就觉得这一定是个好男人。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啊！ 刘超不是这样人， 对 吧？ 对对 啊， 来看一下啊，还有 也是个 B 字打头的。 哎，对。哎，小裴说了，我呀，我在想什么样的人就是会给我好感度，让我爆棚呢？说。如果某一个下雨天，天上下着大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从我后面给我撑起一把伞，在我回头的那一瞬间，我会瞬间感动，哇，画面好温暖幸福，我正在畅想当中。你这电影看多了， 真的是有很多的电视剧，尤其是偶像剧里边，都是男生拿着伞。 你别说， 我不是之前出门的时候还没有，然后突然下雨的时候，手里就变出一把伞。 所以各位，每天早上一定要大家这个带点伞啊！我前两天还干了一件好事儿。 哎，干嘛了？ 我出去这个开车在路上 啊， 然后呢，就高速公路旁边有一个女的，然后呢就是在那伸大拇指，你就看 啊，就拦车的呗， 美国那种。高速公路那旁边那个在那拦车，然后感觉拦了好多车都没停， 没停嘛，毕竟高速嘛。 然后我就咔，我就停 了。你停了？ 我停了。 哎呦嘿， 有没有好感度爆棚？我就停了。然后那个 现在有一点了，我想听听后来怎么着了。 哎，那女上车以后说：“哎呀，说啊，就说哎呀，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我说：“怎么了？就车突然坏了。”说他打了一车 哦， 结果那车就 坏了， 高速路上了。 嘿， 他又下不去，也打不着车，在这上面， 哎， 然后就没办法，我就把他带走了。当然回去。跟女朋友说的时候被揍了半天了， 那我就得说， 但是我必须强调，那个女生长得真的不好看，真的不好看。 哎，你是借我们节目要把这个事情说白白了吗？ 你不 说清白了吗？ 就是那个我那天拉的那个百度的女生，你要不跟 百度 来说， 百度都是，我的天，你确定不是腾讯的？ 没有。 来，晨曦说，小时候爸爸上班，妈妈在家照顾我，每天不管多晚。只要爸爸到家以后才开饭，睡觉前是爸爸给妈妈打洗脚水，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是什么感觉，回家后问问爸妈，希望他们走过金婚钻石婚，这就是恩爱相敬如宾的感觉呀、啊、 打洗脚水 现在还没有这事儿呢， 真是的。但是磊哥有，磊哥给媳妇 澡盆， 磊哥给嫂子洗过脚，这个我知道啊， 就是的，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会和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说一说异性的哪些行为会让你瞬间好感度爆棚。 好了，先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就要和大家说一说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及计税方式。 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为地表水和地下水。首先，地表水是指陆地表面上动态水和静态水的总称，包括江河、湖泊、含水库等水资源。而地下水则是指埋藏在地表以下各种形式的水资源，但对于地热和矿泉水是按矿产品税目征收资源税，不征收水资源税。 水资源在计算应纳税额，应用实际取水量乘以适用税额，其中适用税额是按照地表水、地下水、城镇公共供水、其他用水分类确定的。各类用水具体适用税额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市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由于时间有限，今天先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会继续说一说计税依据还有应纳税额的事儿，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些这个奇闻异事啊，咱们先说这么一条吧。 好， 科普 啊， 晒太阳不足容易发胖。 我就说我最近胖了嘛，就是没有时间晒太阳。 哦，你不是天天趴那儿晒吗？啊，对，你是说喜欢晒后背是吧？ 就是几个觉都醒不来的。 哎，就是天天趴那儿，你知道大家就 然后摇摇尾巴。 哎，对，你太懂我了，你太懂我了。 人也是伸出下巴颏等着挠什么？哎，您是不是觉得冬天控制体重特别困难呢？哎，告诉您，这可能是因为晒太阳不够。 哦， 加拿大的一项新发现就显示，阳光当中的蓝光 哦 能够促使人体的皮下脂肪分解。 哎， 光照不足的时候，细胞就会囤积更多脂肪。 你看看 啊。 你看看 啊， 我终于知道那些女生为什么容易胖了。 怎么了呀？ 女生都怕晒 啊。对对对，怕黑嘛， 都怕黑 啊。嗯， 她怕晒，她这就脂肪就消灭不了。 你看范冰冰， 哎， 就是挺胖的。 这个范姐，这个真的，我替你揍她好不好？我们俩同家好不好？不得必须受。 哦，对，她也行，你也兴奋哈？ 对呀，啊，开玩笑。 对对对对， 亲姐啊，这是 亲姐， 来看一下， 她也是青岛的。 哦，是啊。我开跟你开玩笑吗？ 哎，好像是的。 对啊，他青岛的吗？ 哎呦嘿， 别闹啊。 哎，好好好， 别去。哎呀，本来这事儿想低调一点。 他确实有个弟。 哎呀，没看我跟他长得很像吗？啊，来看 去了， 来看一下啊。 啊， 继续说的这个晒太阳跟发胖之间的关系 啊。对对对， 人体大约1/3的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组织里啊，对于调节全身代谢起到重要作用。那大部分阳光呢会被皮肤阻隔，但是少量的蓝光和绿光能够穿透皮肤，到达皮下脂肪层。研究人员认为了，蓝光对于皮下脂肪的影响可能起到了生物钟的作用，根据季节调节身体燃烧脂肪的速度。 嗯，是。研究人员还说啊，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发现，还不能够据此建议人们晒太阳减肥。由于紫外线是有害的，那么晒太阳过多其实也是不安全的。你看老外经常晒就晒出皮肤癌来了，是吧？不过呢，这个将有助于理解人体脂肪的囤积和代谢过程，开发用光照治疗肥胖症的方法。 就光提炼出蓝光烤你， 哎， 就给你把脂肪烤没了。 哎呦，怎么听着有点想烤猪蹄儿。就咱们台门口那不是赵爽还给我买过那个猪蹄儿，又焦又脆的，脂肪都没了。 哎呀，好，来看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抓紧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情况吧。 好嘞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 哎，等会儿高雷，你先把歌拉下来。 咋着 我怎么突然反应过一个事儿来 啊？ 为啥赵爽老给你买东西？ 赵爽老给我买东西，我们俩关系好， 还给你买过早饭。 我们瓷器啊。 哦， 他还请我吃过晚饭呢。 哦， 你都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吃晚饭早饭 吃完晚饭。 哎呀妈呀，看话题。 我们俩吃完晚饭是上直播好吗？ 对对对对对对，我没说别的。啊，来看一下易雪说了，我办公室啊是那种刷磁卡的门。 哦， 有一次我出去了忘了带门卡，走了一半领导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然后他就拿着卡来找我说，我一会儿出去你怎么办呀？瞬间我就被感动了。 哎呦， 哎呀，这个领导是不是太有魅力了？ 啊，是。 CC 说， 嗯， 老公轻描淡写的和我提结婚的时候超感动，他淡淡的说，咱们结婚吧，你比我大我又是男的， 我玩得起，你玩不起。 这都什么？ 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家他家都不同意，也是我们就先斩后奏，分别偷出了户口本，领了证。 哎呦我天哪！ 他在做双方家长的工作，现在我们都升级成为了幸福的四口之家。感谢老公的坚持呀！ 哇，这不容易啊！ 老公就顿时， 这当年这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啊！对，唐小僧也给我们报了一下路况啊，说同志们千万别走 J7 了，比走路都慢啊！ 来，铁骨铮铮说和老婆去旅游，老婆说她负责拿着证件和钱，因为怕我拿着丢了。结果 我爆棚了嘛？ 我爆棚了， 这就感觉是不是很感动？ 啊、对， 不是他爆棚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后面说东西全丢了，到底是谁丢了？说我现在也非常感动，你感动什么？东西都丢了啊！ 感动老婆棒事儿。 来看一下小陈故事说，2015年去爬山。老公去过，所以我就自己去上山了。下山的时候下雨了，我赶紧跑，结果到了门口，突然发现老公正打着伞找我呢。 哎呦， 哎呦， 雨中情啊！ 哎，好，今天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交流和互动啊， 谢谢。 多多想一想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儿，好吧？ 多多想想对方的好。 哎，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明儿见。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们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